租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乐七十 二变， 好吗？ 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张家口学院将滑雪列为必修课了，一起瞧瞧去。同学们好，你们是2017级开始入校的新一届大学生。老师给你们首先介绍一下我们学校最近的一个新的规定，也就是说滑雪要列为我们学校的必修课了。你们这一届呢，却是我们的第一届实验。 实验， 同学们好。 老师好。 老师好。 你们非常荣幸。 我们有什么荣幸呢？ 你们将接受严格的严酷的滑雪培训。 又严格又严酷。 咱们3000多名大学生将全部走上雪道，学习滑雪技能。 为什么呀老师？ 是这样的啊，为了积极服务北京的冬奥会、冬残奥会。 可是我们服务不一定非得会滑雪呀。 No. 我们又不是这个。 你们当然有的是学英语的对吧，这以后就是冰雪翻译啊，有的学旅游系啊， 冰雪旅游， 有营销系啊， 我们电子 冰雪电子。 没听说过。 一回听两回熟。 老师一回生两回，这是冰雪语文系毕业的吧？ 因为呀，咱们这些学生，特别是你们这85名同学啊，是特训班里的，也就是说必须要掌握冰雪上的一些技能，以后呢走上雪道，多多为北京的冬奥会做出自己的力所能及的贡献。 幸亏家力所能及了。 好，这8个人呢是一个小班啊。今天呢老师要带你们学习滑雪了。 这没劲儿了， 而且说的越来越沉重 啊。 因为我看了一下咱们班上的同学，分到我这个班的同学怎么 您不满意？ 看你们的这个身体啊、形态啊等等的各方面，老师已经看出来一些啊，这前方的路不好走啊， 太凄迷。 对，前方的路太凄迷。 请在笑容中为我祝福吧老师。 好，那么虽然咱们迎着风，虽然下着雨，但是呢我会在风雨之中练着你们。 练训练我 训练你们 啊。那老师 当然没有老师的日子里面，我相信你们会更加珍惜自己的啊。 那没有我们的日子里，老师您要保重您自己啊。 老师咱们是不是音乐班啊？ 不知在何时，咱们大约约在了冬季。好， 对对，冬奥会嘛。 那么滑雪的第一课老师要给你们讲一下， 先 要学什么？ 学什么呀？ 先学什么？先学摔倒。哈哈，你们觉得很可笑是吗？ 没有啊。 摔倒还会学？这一路来净摔跤了，还需要特别去学习吗？谁不会摔跤啊？谁不是摔大的？ 不，老师，我们是长大的。 擦，真想的，即便是咱们班的这些同学也是不会摔的。老师说的摔倒是不是被摔倒啊？是主动摔倒。 那我们也会，老师，不是就是假摔。 怎么说，主动摔倒跟足球里的那种是假摔还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咱们这种主动摔倒是因为速度太快刹不住车采取的一种自救方式。 哦， 足球里的假摔啊，那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啊。咱们说不如练， 练摔倒，练摔跤， 实践出真知。好，现在穿上雪裤，踏上雪靴，跟老师摔去。 上哪摔？老师雪靴。 金额，滑雪真奇妙。 滑雪真奇妙， 不要太骄傲。 不要太骄傲， 不要太骄傲。 大事若不好， 大事若不好， 主动快摔倒。 主动快，这什么这是老师？ 这个摔法是顿雪术啊。 老师没了，老师顿雪去了。 人呢？ 这个摔翻滚沙。 给老师滚的还真好，儿子滚一个，儿子滚一个。 好，这个同学你出来，现在试一下这个主动摔。 该你挂面糊了吧？ 走， 哎， 好，同学们看到了吗？这就叫脸杀，哎，用自己的脸作为摩擦面，与这个雪地形成了一个 而强迫 相互的摩擦。 老师，这种方法可取吗？ 不可取。脸杀虽然能刹住车，但是与脸无异，是不是大家都要脸啊？ 要脸，要脸。 好，这个说同学你来一个 啊！ 来来来，好，加油啊！同学们加油，鼓掌。 老师，我来什么呀？ 杀一个。 好。杀。 好，这个同学呢给大家很好的演绎了什么叫自挂东南枝。 死了。 你撞在树上了，知道吧？这还是一个外力阻止你停止，你才停下来的。 哦， 很被动。你看这个动作都能看出来很尴尬呀。 什么动作这么尴尬？ 老师，看他这嘴杀怎么样？ 小猪大磊，就是你看刚才老师那口号，虽然说他们同学觉得有点搞笑，有点不像口号，但是呢主动摔倒，这可以让自己能有个提前防备的姿势。 说是容易，做是难，怎么提前防备？谁知自己要摔倒啊？说着这简单，说顺势摔吧，千万别拧着劲儿吧。到那时候，人自然反应就是反抗。这个， 你看小柱，人家摔的时候， 对，从来没有防备，永远突然间啪嚓就摔那儿。他这是不是属于小脑的问题啊？要不然就是别人使绊儿。 能是谁呀、啊？好像你害我，还有谁害我呀？ 小柱也是鬼，有的时候啊，撞人还老撞女孩，捡一个使劲撞。 对， 这 撞人女孩最后都不行了，你我不来这雪场了还不赢吗？ 女孩直接就喊臭流氓。 也许这是接触姑娘一种很好的方式，小失误，促成大感情。 是是是，感情就是特别恨你，下次一定得注意。 所以说这滑呢，小柱滑的不太好，摔 头不错， 摔的还 来。小柱滑不好，但头可以，滑头滑头嘛。 用头刹，这用脑袋刹车这招，这别人还学不会。 对。 但小柱这样真的挺危险的。还有你摔就摔，别画那么多。比如说撞树上了，告诉自己是自挂东南枝。撞护栏上了，说护栏先动的手。 老能给自己找一理由。 摔飞了吧，说旋转跳跃，我闭着眼。 摔散了吧，说秋裤进雪了。 摔得成大家笑话了吧，说自己是风，自己是沙，自己是最后的神话。 嘿，这歌是他摔出来的。 你把雪场想象成命运就好了，别跟命运较劲， 要顺着那道来。 叫什么？顺命而为是吗？ 顺势而为。 在没有我和大磊的日子里，你会更加珍惜你自己。在没有我和大磊的岁月里， 你要照顾好你自己，你要保重你自己。 你问我们，你何时归故里？ 永远回不来了。 不知在此时，不知在何时。 我想大约很快就出狱， 还是闯祸了。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67岁阿婆一把擒获47岁窃贼，原来阿婆练了20多年的太极拳。 什么歌？ 闹铃响了吧？ 什么歌这是？ 阿婆， 哎，怎么着？ 嘛呢？您那儿 还放音乐？ 那当然了，您不懂，这叫健身。哎， 放音乐就算健身了？ 不是，跟着这得练呢。你看我这都 一招一式 揉面。 我是，哎呦，小伙子，说这个说明你不懂传统艺术， 哎， 不懂得国粹， 这是京剧， 这是武术。 哦， 孩子，你不能出去瞎说。 我以为你这是武生那套呢。 这哪是武生啊，这是咱们中国传统的武术，这是咱们全民健身应当普及的，叫太极拳。 阿伯，我们上班了啊。 站住，我跟你们好好的普及普及。 我知道， 知道，那你得好好学习，知道吗？这对你们今后有益。 啊，这么着，您把他留下，耽误他2分钟，我先走。 哎，你等，这个太极拳呀， 哎呀， 分为36式， 回见， 站住，24式，72式， 我先走， 站住，你看我一蛋你就得回来，知道吗？ 哎呦， 这叫借力打力， 抓头不行啊，抓头不行啊， 哎，老太太使损招啊， 牵动四两拨千斤，你看这四两头发吧， 不是他这 抓药呢。 我就教你们这个道理，年轻人得懂得一点，有用处。 都说练太极拳的手腕子劲儿大，跟您掰腕子行吗？ 掰腕子你得顺势来，不信你我一掰就趴下 来， 走这边。 哎呦喂， 你以为掰腕子跟你较劲呢？实际你看我顺势一领，脚一半你趴下了。 哎，您这哪使的劲儿啊？ 我这是 您 借你的劲儿，我使的脚上的劲儿。 您使的哪儿的劲儿啊？ 我使的身上的劲儿啊。 哪儿啊？这么多劲儿， 万跨肘七肩 哦， 腰马合一，你不懂。 有腰啊？ 有腰，有腰， 腰了， 腰了，腰了，腰了，腰了，什么叫腰了？ 回见。 腰上得有筋，哎，都走了。不学无术的年轻人，嘿， 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 这歌跟那全点不配套。 得了，也该回家了，到点儿了。哎呦，走，坐车。哎呦喂，哎呀，没什么东西呀，天哪！哎，行，有点是点，1000多块钱，这就算不白来。 哎呦， 这家够穷的。 干嘛呢？这是 老年人住的吧？ 哎呦， 这小老太太， 坏人！哎呦，可让我逮住了， 戒指在哪儿呢？ 站住！ 耳环，哎哎哦， 哪儿去？你过来，小伙子。 老太太能奈我何？ 听见了吗？ 这是谁说话？ 我的心里话。 你的心里话，另外一个声音。我怎么听见的？我是不是最近耳朵又不好了？小伙子，你心里话呢？ 老太太， 怎么着？ 掂量掂量吧。 哎，又听见了，又听见，是你一人吧？你是不是有同伙？ 你甭管几个人，哎，您说说您，就这把年纪，能奈我何？ 这把年纪，你不服高人有罪。我告诉你说，老老实实。 回见。 站。 哎呀， 你看看，哎、你看，走走，哎，哎呦，我可逮着这劲儿了。 哎呦， 小偷，哎，你这跑不了。来人呐！抓小偷！ 你跟我在那儿， 你过来，嘿，嘿，你看，老太太，我这麻筋在那，站住！ 什么呀，什么呀？ 哎呦， 你去找一年轻人来， 我这过72的生日呢，赶紧， 别过70，赶紧喊人有小偷！ 你俩这是干嘛？ 有小偷！ 老太太打人！ 有小偷！我帮你制服 了！你制服什么？你制服？你去换制服去！ 快放音乐！ 我叫你，你就趴下！ 你放音乐，我就能给弄趴下了。 你可 不要用广播体操，老太太，这老太太打人， 站着喊！哎呦，你看看，还 都不 你看又来一跟头吧！ 我哪伸手？ 哎，你哪伸手？ 练好翅了已经。 你练好翅了，回家赶紧收起来，一会儿下雨，别把翅都弄湿了。 你别以为我打不过你， 你 我这手下留情， 你就是打不过我。 这次你打个粉碎性骨折，我告诉你，你 来， 你哭 着 走。哎呦，哎呦，这还有吃甘蔗的呢。 你看看，你看看他这自研制的招，我都没听说过。倒吃甘蔗， 你给我在这儿，哎，走！ 你看看，你看看，给小娘亲高兴的。 天罡倒竹， 哎呦， 一手丹田， 哎呦， 一手丹田是意识形态。 救命啊！ 我让你快， 你教小伙子这干嘛是？ 老妖精打人了！ 干什么？你也就是仗着嘴行，你是那什么仙莲子来着？ 歇了活的 狗。 你骂谁呢？ 我说狗掀门帘子，老妖精打来了。 你凭什么让狗掀门帘子？ 我告诉你，掀了虎子也掀过门帘子，还露了一小手。 哎呦， 金睛玉叶。 你看他说这半天动过了，你看我这招。 警察同志， 怎么了？ 他们打人。 他们多大了？ 不知道。 67了。你多大了？ 40几。 你能让他打咯？哎，我也不知道这贼怎么当的。 我替这个老黄说一句， 我用你替我说，警察同志，这是我分内的事情，我这20年没白练，你知道吧？你们要缺少一个教练的话，我可以来兼职。 警察同志，他是练了20年的太极呀、啊。 对呀、啊。 终于用一套王八拳把小偷给收 了。我说你夸我， 真不错，老太太练了20年的太极。 小伙子，你肾不好吧？ 狗 太极。 好，现在是街道英勇事迹表彰大会。好，大家胡院长。请不请黄阿婆上台发言啊、 哎、 把他的这个技战术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对对对对，技战术我给大家好好讲一讲。他是这样的，他是动静之机，阴阳之母，阴不离阳，阳不离阴，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干柔得中，方见阴阳。 这老太太就是口诀型。 好，下面是自由提问时间。阿南， 哎， 有个问题。 哎，什么问题？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孔子所倡导的六艺是什么？ 六艺就是大家伙一起学习，一起锻炼。 哎，我来说一下啊，是礼乐射御书数。 你看看，他喜欢书数， 就包含了武艺的内容。 哎，我武艺我知道，武艺精湛，武艺绝伦。 下面是自由提问时间，来。有个问题， 你说， 就是中国传统的向来是崇文尚武，文武兼备。 崇文没有了，没有了，没有崇文了，现在都是大东城大西城了、 哎。好嘞，是文武兼备，对吧？ 哎、 那近代呢，出现了一些文人习武的现象，我想让您举几个例子。 文人习武啊，文姬起舞啊， 哎， 是不是？ 我来说两句啊。那个国学大师啊，钱穆先生练太极拳数10年，最终活到了95。京剧名家程砚秋先生擅长太极拳、太极剑，并运用于京剧艺术之中。 你坐下会儿。 文学巨匠老舍。 行了，老舍歇会儿，老舍歇会儿。 太少林五行棍。 哎，你坐歇会儿，这是采访我的，你知道吗？ 季羡林先生。 还有谁在问我点问题？ 散会。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的阿婆，勇擒47岁的窃贼。阿婆啊，之所以能够成功的抓获窃贼，归功于她喜欢锻炼，坚持练习太极拳20多年，而且是风雨无阻。每天清晨6点钟不到，公园里就少不了她的身影。其实啊，这位阿婆虽然身高仅有1米5，但是精神抖擞，说起话来是中气十足啊。 嘿， 蔡元培说，太极拳可以御武。 可以卫生，有百利而无一害之国粹。 这本气功心法不是什么武林绝学，不过在你心情烦乱的时候可以带给你清静。 是名利如过隙，是前尘如梦境，清静为清静为天下本，刚则直，柔恒存，柔与胜刚强，无欲无求，淡泊之志，终能急雷破山而不惊，白刃交前而无惧。 你到底还有什么招式啊？ 气沉丹田，中正安舒，呼吸要绵绵，深入丹田，一行气行，一道气道，静中有动，动中有静。 啊，我没事，只不过有些牵挂放不下。 过去只是人生的经历，并不是一种负担。君宝，吃饭了。 啊，哎，是啊，你刚刚复原，要多吃一点呢，三丰。 哎。 三丰，张三丰，哎，蛮好听的。 是是。 忘了过去吧，君宝。他为什么不躺着睡啊？ 他失眠，所以不能躺着睡。 哎，不要乱说。 他下面放了块铁嘛。 中正安舒，气沉丹田。保持重心，借力用力。 哎呦，哎 呀！一个球转动就可以把周围的东西弹开，但本身很稳定。 哎呀，你害我被绊倒了！哎呀！ 动中有静，静中有动。 他好像想到什么了。 无论我多用力打球，都会被水弹回来。遇强则强，想不到我连水都打不过。 君宝，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又发疯了？ 不是了，中正安舒。我好像有点心得了。啊，怎么那么脏啊？他是谁啊？是我啊。 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别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主题歌小院，作曲周飞，作词小底。 金鹏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槐香柳荫配成双，天棚石榴和鱼缸，雪打角楼翘飞檐，藤松一大片，最爱白雪盖古城，雾散云开似画卷，又是一年好光景，小儿门前往来忙，街里街坊最亲，凡事不往心里装，车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有你有我还有他，娱乐七十二变，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的地方，充满阳光，自由飞翔，这就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充满阳光，自由飞翔，自由飞翔。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斗转地宝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家院 七十二变， 往来往 有你有我 该 有 他， 不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千里端，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脸。 快乐街酒吧里普及一下北京话啊。 什么还用普及？北京人还用普及北京话？ 嘎着窝的拿直。李小花打小住八七六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喜欢文艺运动和发呆，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你看这就痒痒了吧， 有叫嘎着窝的，也叫搁着窝，哎， 搁着窝， 搁着窝， 嗯， 搁着窝， 也叫嘎鸡窝的。 王大磊家住八七六小院，小花发小，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节目档期不定，经费不定，人手富裕的时候也负责盒饭，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我们这个大磊最有意思的就是腮帮子。 哦，这怎么有意思呢？ 五 那 哦蛤蟆。 严家宝家住八七六小院隔壁胡同，英小柱远房表弟，刚毕业的中二病青年，喜欢时尚电子产品和各种老艺人的作品，出国不听曲艺睡不着觉，回国隔三差五得吃几顿那什么当劳，处于不着急挣钱，不着急谈恋爱，不着急找工作的年纪。 那我比小花强多了。 怎么呢？ 袖子门突出啊。 哎呦喂， 就是奔头啊。 哦，奔头大。 那我比较老强，下巴扣子短， 都成。 我说咱仨还有人模样吗？啊， 但是咱们都比小柱强。 这我知道，后边一大勺子，前面还没有什么脑袋。 哎呦喂， 典型的那个 蜗牛 猿人。 小柱的玻璃盖怎么样？ 玻璃盖倒是朝前， 点玻璃盖比薄憋不了薄。 你说什么呢？这 应该这么说，你小的时候你们家里是不是有这么四宝？旱滩、片儿懒、棉猴。 哎，片儿懒我 知道。小石板一翻，没有棉猴。 片儿懒有没有？ 片儿懒有， 片儿懒 肯定有。 但是旱摊儿我也没有。 旱摊儿你爷爷有啊？ 我爷爷当年拉车的是吧？还有旱摊儿的。 塑料板你有吧？ 有，他还有案板呢。 不是你们家里还有这些东西吗？ 没了。 塑料板啊， 人再先进了也得穿拖鞋。 塑料板听我说，塑料板一般是澡堂子那个叫的多， 串个门什么的，这都方便。 串门穿塑料拖鞋。 不是你 大冬天。 隔壁你取个外卖什么的，是不是一出去穿踏板，夸嚓夸嚓？ 但这样现在16年还是有的，对吧？ 对呀、啊。 棉猴 都该羽绒服了， 棉猴 太沉了，有点。 对， 它不是沉重的问题，它光不光沉重的问题，它确实是棉猴啊，不如羽绒服的一个方便， 轻便的。那等于说咱们现在这四样片儿懒也没了，就 片儿懒有， 你有 片儿懒有， 有 片儿懒有。 现在还有很多地儿有卖，但是一般上岁人穿，年轻人不穿片儿懒。 我看您前两天不还塌了呢？ 这个老家桥还看得见吗？ 嗯，小家贼都看得见。 老家桥、啊， 人家小家桥，老家贼， 老家贼， 看老家桥有什么可看的？ 对。 对，人都说老家贼 啊，为什么小的时候就瞧，老的时候就贼了呢？ 哎，鸟老了，它的心眼多了，就是贼啊， 不好逮了是吧？ 哎，小时候的你看活分巧啊， 对，巧溜巧了， 小家巧老家贼，知道吗？没有叫老家巧小家贼的， 人都说老溜巧溜巧，没说溜贼溜贼的， 啊，不是一个道理， 啊、是吧？ 溜巧是名字， 哎，那么乌贼小时候应该叫乌巧是吧？ 哎，对， 没听说。 哎，那我问你，寂寥。现在大家还见到吧？ 寂寥 啊，是见得着，这回也少了。现在因为树，以前啊小时候那种树多，所以那个 寂寥了叫。 对对对，那么夜猫子这个甭说啊， 以前也没多少，以前城里也没多少夜猫子。 夜猫子现在不都形容形容人了吗？ 对。 水妞呢？ 哎， 这都知道是 水妞。水妞，前出犄角后出头。 这目前还是能看得到，依然是可以在墙角旮旯的看到这个东西。哎，这个常见。 怎么样？ 这好，老啊。老啊， 他常见，老啊， 你也常见啊，你忘了你们家自行车停在一棵大杨树底下，第二天一看白花花的一个自行车， 哎呦， 有 老过。 那么歇了胡子呢？ 歇了胡子 有啊， 有啊，但现在少了，因为以前平房， 对，以前那个窗户啊，他老爬着歇了胡子， 大猪猪， 对， 歇了胡子，现在少 了。歇了胡子，外地朋友应该知道什么吧？ 就是壁虎， 扑棱蛾子， 扑棱蛾子，大家想象能想得出来。 扑棱蛾子， 燕窝虎。 那个姜昆老师有一个专门的相声，还说过这个《诗歌与爱情》， 对对对， 就说过这个燕窝虎。 唱歌好听吗？ 就是那个蝙蝠啊。 对。 为什么叫虎呢？它不应该更像鼠吗？ 那不能叫燕窝鼠啊。 蛤蟆骨头呢？ 有蝌蚪啊。 还是看得到的，还是看得到蝌蚪，能看到 蝌蚪 啊。那么以上这几样，也就是说是雪花膏，家里还有吗？ 雪花膏现在有，但是不那么叫了。 火筷子呢？ 就用不着了。 你用不着吗？你 连平房都没改电了。 你平常吃东西咽不下去，不拿火筷子往下捅吗？ 没有，拿皮揣子吹。 皮揣子这个还是有的。 啊，皮揣子有。 啊，对，这个非常实用。 对，王老师， 谢谢。他们家现在叫老赌，老赌用皮揣子。 对，王老师都随身带着。 我带那干嘛？ 你忘了你小的时候？老说自己是叫什么大将军 啊？对，大将军东方不败， 就老管你那皮揣子好像叫个倚天屠龙，还叫什么 倚天屠龙揣。 我们叫三环套月匕首揣。 哎呀，马扎呢还有吧？ 有， 家里还都多少有， 都随身带。 谁家的还随老有？现在都是板凳了，谁有？ 你以前大将军的时候啊？ 对呀，啊，你都 说这边挂一马扎，这边挂一 当轿子呢， 我就得走哪儿坐哪儿。 这个条子疙瘩用吗？ 现在啊没有条哥，都是那个 老备用 塑料的那个，前面就是那塑料毛的那个， 嗯嗯嗯， 不用条苗了。 对 对, 对， 条苗其实，它容易秃。 对，对，它主要 你要保护好了也没问题。 你当大将军那会儿， 对，就拿条杆人家就揍你是吧？ 这边一个皮揣， 哎呦， 倚天屠龙揣，这边 对后腿挂一马扎，要饭去， 要饭都不这么打的。 好，那么再说一下那个。刷家伙， 我当大将军那会儿用过吗？ 偶尔偶尔偶尔， 这横用不着刷家伙了吧？ 刷家伙就是刷锅洗碗。 对，大将军不用刷家伙。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至首播上午九点至十点，重播凌晨两点至三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哎，梅子，听说你今天勇斗歹徒来的？ 什么时候我才敢啊？你听谁说这瞎话？ 外面都嚷嚷动了，说你今天勇斗歹徒。怎么着？你说你一个巴掌把自己 把自己扇倒，装死。 而且说你一个跟头就摔出门外了， 那不是能耐呀？ 歹徒正好从那儿跑过来，你一顺道把歹徒给绊一跟头，所以大家就传出你这个勇斗歹徒的 势力。是，然后你没看我起来跟他道歉呢？你没看见？ 还给扶起来是吧？ 对 呀，胆土，推着你把他扶起来，胆土，他没跑了。 对， 要不然人家还说呢，你们这合伙演着戏，这叫一个逼真呢。 当然了，还有一名窃贼跑了，你那个扫堂腿没把他扫倒。 没够着，腿短。 嗯，那是民警去抓他的。 嗯， 然后那个窃贼呢，就跑进了一个小区。 这就麻烦了，社区要小点还凑合，要是一大社区，你比如说像天通苑、回龙观那样的大社区，哪儿找去？ 嗯，而且人来人往的哈，你钻到人堆里，你真是发现不了了。还好这一小区说小不小，说大不大。这贼呢，跑进去以后说：“哎呀，民警追得很凶啊，要想躲过去不大容易，要不然我抄个近路吧。”他呢，本来想从小区里边抄个近路跑了溜了，结果没想到啊，抄了近路跑出来一看呀、啊，派出所的大门。这时候，值班室里立刻冲出多名警察。 喂问容易吗？一道啊，一脚一个马趴扑到那个窃贼那儿， 你这给我摔成肉酱了。 为了练这个 擒拿 啊，对对对 对，但能看出来跑的小偷绝对不是一个惯犯，至少不是在这片的惯犯。 哎，是路不熟， 地形不够熟悉， 哎、 怎么能跑到派出所 对 呢？ 而且咱们不知道咱们胡同有我这么一个擒拿高手吗？对不 对？ 对 对 对， 我这么金摔的一个人，他不知道啊。 当你摔在跟前的时候， 然后你们两个人是双双的 进了派出所了，可是我是同伙。 不是，你是把他摔进去的。 连小偷都自己没办法，都是向天呼喊，苍天饶过谁呀、啊？ 他这好像是插句牢骚哈。 派出所当时就把这个围子给留住了。来，你是怎么、哎，从这个狭窄的胡同，这么多逆行自行车和这个道边停车的这种复杂路况中摔过来的？ 就是两个字，害怕，真害怕。 谁知道您是腿软、啊？ 哎呀，就是害怕给吓的。 这孩子呀，打小就缺钙。 刚才我们的演绎当然是比较夸张的了。但是昆明市两个窃贼将一辆电动车偷走，途中被民警发现，慌忙逃进一个小区，本来是想抄近路躲过民警，没想到从小区跑出来之后竟然到了派出所大门。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抓获他们之后呢，民警在其中一名窃贼的鞋里和两位骑乘的电动车后备箱里查获了撬锁工具，现在已经被刑事拘留了。可是鞋里还能藏撬锁工具吗？ 有啊，你比如说藏那个扁片的小扳手， 怎么查获呢？我觉得就是围子那摔给他摔出来的，四仰八叉，正好俩鞋一啪那么一磕， 那、啊、还得磕围子脸上，要不然怎么把鞋磕出来的？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天天乐洗浴中心。 哎呀，就这儿。哎呀， 先生 还不错。哎，怎么着？ 先生您好。 哎，我好。 请问您是一个人吗？ 啊，就是我一人啊，你看见了、 哦、 没别人。 请您把拖鞋换了。 好，先生，请您把人字拖放在这里。 嗯， 换上我们的这个夹脚拖，先生。 我都穿着拖鞋来的，你还？ 先生您好，这个手牌现在已经…… 你能不每句都说先生你好吗？ 啊，表示 这干我什么事？ 您要挑一个手牌吗？选号吗？您可以选这几个幸运数字。 哦，开业大酬宾。 对， 可是你们这也刚开业。 是 是是是。 哦， 我刚来两天啊。 先生您要哪个？ 我这 要444-666-888-222。 你们这444也是幸运数字啊？666。 666，666是最里边那个拐角那个背风那个。 啊，对对对，就在最里 边。你们这幸运数字这地方可真不怎么样。 哎，小张，请戴先生进。 先生，这儿行吗？ 先生，这是我们的这个很多种服务啊，有这个搓背，还有这个刮痧、 哦， 还有拔罐子。 哎，你们这是不是还应该管饭呢？ 先生呢，您可以随便吃，这是最后结账的。 啊、哦，来，有那个烟是吧？给我来盒烟。 好，先生您稍等。 哎，嘿，嘿，怎么看跟砸夯子似的这个？哎呦，真有劲儿。嗯，不过这个环境还真不错。确实到了阴间了，怎么就到 就要烫就要烫，对对对，烫点烫、 啊、那个 先生您好， 你们这有单间吗？ 先生您 安静一点的地方， 您听着这种声音您不觉得很舒服吗？ 我不觉着，我觉得很瘆得慌。哦，好，终于到 了。好， 先生请脱去您的衣服， 别看着了行吗？哎，行了，哎，这哪屋是？ 先这边就是走。 好，热水澡。 这边呢有这个香薰。 好，我就喜欢香薰。 好，先给先生熏熏。 嚯，味儿太大了这个。 还有可以蒸桑拿。 哎，好，我就喜欢蒸桑拿。 有干蒸、湿蒸两种，你请问您要哪一边？ 还有一种清蒸。 清蒸有红烧的没有？ 清水的这个 清水蒸 啊。 好，这我没试。 要用的药蒸 啊？那我要蒸啊，要蒸。 您要蒸？ 要蒸啊？ 您要煮吗？ 怎么我听着不像澡堂，像到食堂了？ 好，要蒸。好好，行、啊，行，行，好，温度设定。 啊，对对对，啊，合适，好啊，喝。我知道那些为什么嚷嚷了。啊，哎呀，你们这儿有那个？对，就这服务。 好，先生，您说的是这个 推拿？ 对，给我推拿一下，好不好？ 好，您蒸完了以后，您不先洗洗吗？ 哦，得先洗啊。 我建议您先洗了、 哦， 这样我们推拿的时候省得搓出泥儿来。 你们这个推拿还管搓背呢？ 都有，都有。 好，行行行行行， 先生这边请，这边是淋浴，好。哎好，先生，可以了。 你们这淋浴怎么跟洗车一样？ 先生你好，要踩背吗？ 我就算了吧，我看你就选那个，你们这什么时候开饭？ 开饭我们5:30。 现在几点了？ 现在5点了， 还有半小时。 嗯， 开饭时候提醒我。 行嘞。 你们这是自助餐吧？ 我们自助的。 太好了， 随便拿。 嘿，好。 我们这是非常丰富， 嗯、 有热菜、凉菜。 这不是废话。 水果。 哪儿都是热菜凉菜，你都告诉我吃什么？你告诉我热菜凉菜管什么用？ 今天有茄子，为什么？我爱吃茄子。 我不关心你爱吃什么， 哦， 我就关心有没有肉。 有肉， 有肉，好。 哦，鸭架的， 拿我当工地的。 鸭架的喝汤，还有鸭肉。 哦，吓我一跳。 烤鸭子。 哦，烤鸭子，嘿，这好，这倒是一套的啊，鸭架子，吓我一跳。 先生需要什么饮料吗？ 有什么饮料？ 啊，我们这有果汁， 有酒吗？ 啤酒， 喝，冰镇的，来。 哦， 大扎的， 怎么着，在这小桌这给您开、啊？ 什么叫给我开呀、啊？ 其实一会儿自助餐那儿也有酒，您就在这儿喝了。 我等不还半小时呢，我先来点瓜子儿啊。这瓜子就什么就酒啊？ 那您在我们这个会客厅这边用餐吗？ 啊， 用时 等会儿，你是早到有会客厅？我光着见人家。 哦，就是贵宾厅了。 说清楚了，对，你们这刚开业都得明白，是贵宾厅是会客厅、哎，会客厅我就不去了啊。 贵宾厅， 哎，那可以。 先这边走。 嗯，哎，还是大沙发真舒服啊。开饭了没有？快说。 好，您这边请。 哎，好， 好，您拐弯。好，您跟着我走。好， 怎么这么远？ 好，对不对？您再拐弯。好，您再等一会儿就到了。好，好，这边请。好，您看见了吗？ 停。 好， 看见了。 第三个门就是，请进。 不是你们这吃饭跟洗澡，这几乎就是俩地方啊！ 啊，对，我们一定要分开。 我不是说得分开是应当的，我不能在澡堂里吃，但是离得太远了。这当间我在冻着， 这因为您挑的这号，啊，666， 我也不知道 咱最远的一间。 哎呦，少说呀，哪离这屋近啊？ 444。 哎呦，你们这个老板真不会经营。哎呀，行，吃。哎呀，吃舒服了！哎，这你们这是不是还能休息啊？ 可以休息， 有 我们楼 上有 这个饭店 单间嘛？ 哎， 可以啊，我找一单间。 好，先生，我关门了。 哎，哎呦， 第二天， 哎呦， 先生，咱们今天我们早餐还可口吗？ 不错呀，这应有尽有，包子炒肝。 哎，先生，昨天您已经在这洗了一天了，啊，然后又入住我们的饭店。 嗯，我只是在这住了一宿，什么叫洗了一天？ 先生，您昨天选的服务很多，是需要收费的。 我知道。 好， 您贫不贫？你以为我没洗过澡是吗？ 先生，您今天打算结账吗？ 我不打算结账啊。 不打算结账。 我还今儿我还不打算。 您还洗一天？ 什么叫还洗一天？我 先生，您这么脏吗？ 有这么跟先生说的吗？ 你真的、啊、 先生爱卫生。 哎，你们这不还有足底呢吗？ 对对对。 对呀。 对。 捏捏脚。 我们这有中式足底、泰式足底，您喜欢什么足底？ 还有扬州的修脚师傅也在。 对， 泰式足底啊，加个扬州修脚。 好， 哎， 哦，这两个地方的人可不好找。 你们都从当地约的人呐？ 我们的技师都是当地的。 哦，太好了，那来个泰国人吧。 演娘，做什么呢？木。 这个什么足底？ 好，要那足底。 嗯， 好。 慢点，哎，我不太受力啊。 冬天 才是空调的。好，娘妈，你 抬脏好 吗？抬脚。 这孩儿喂，怎么开始用粤语聊天啊？ 好，您这样。 冬天有冰。 行，差不多了。 啊，我是杨总的师傅啊，我这是给您修脚来了。 啊，行行行， 刀工非常好， 刀工非常好，你是扬州做饭的。不是，哎，我修脚，我不吹头，你怎么汤汤汤了？是吧？刀下留人吧。师傅，能告诉我你削什么吗？ 好了好了，谢谢您，谢谢您。 谢谢我。 先生，您对我们的服务还满意吗？ 还不错，还不错 啊！您觉得您还需要其他服务吗？ 我还需要再泡泡澡。 啊，您还需要泡泡澡？ 对对对， 先生，我提醒您，您的服务已经很多了，然后您。如果想要有 结账的时候，您看什么时候结个账，要不然。 嗨，老催我结账，结账，结什么账？ 过了又一天了，是吧？ 是不是我定我又没钱，结什么账？ 什么？ 您掏的兜？ 我身上没兜，我光着的，哪有兜啊？ 哦，您那个号牌，号牌，有没有抵押的也可以。 哎， 好， 不，哎，让我还。 那几个人， 哎、 走， 医生。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事儿啊，虽然表演略显夸张啊，但是实际上这事儿可是个实事儿。在温州市区的一个洗浴中心上演了霸王澡这么一场闹剧。一名身无分文又想吃美食又想洗澡的男子，想到了去洗浴中心蹭饭。三天时间不断要各种服务，什么推拿了、按摩了、烟酒饮料、洗澡、吃饭，各种服务消费了1089元。最后到结账的时候，他两手一摊说没钱。 该男子啊，今年32，是6月份来这儿打工的，结果身上的盘缠钱全花完了，也没找到工作。事发前呢，他还在网吧吃住了几天，觉得不舒服，吃得不好，哎，想出这么个法子。 洗澡吃饭以后呢，不给钱，这位男子呢，被警方拘留了14天。 我们采访一下这位男子。 这里边的饭不如洗浴中心的好吃。 娱乐72变，变出新花样。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严家宝，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沧海，我等雁归来。时间被安排，演一场意外，你悄然走开。故事在城外，浓雾散不开，看不清对白。你听不出来，风声不存在，是我在感慨。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哪怕如尘埃的未来，经不起谁来猜。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白透明着尘埃，你无瑕的爱。你从雨中来，湿化了悲哀，我淋湿现在。芙蓉水面彩，晨星应犹在，你却不回来。被岁月覆盖，你说的花开，过去成空白。